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。 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带哦，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在这里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。在这里，20点播出，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今天 20点播出，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今天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